一，课文。 第一次登台。我是一个歌唱演员，也许你们认识我，看见过我演出。平时，经常有人问我，你刚刚开始唱歌，就已经有了一点名气，而且成为著名歌舞团的主要演员。你为什么这样走运呢？我真的是走运吗？不是的，至少我自己不这么认为。回想起这几年来我在歌坛上走过的艰辛道路，我还真有点后怕呢。我第一次登台是个很偶然的机会。我在学生时代就爱唱歌，爱学英语，后来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，专门学习二胡。毕业后，我在歌舞团里担任二胡演奏员。有一天，我们歌舞团有个大型歌舞演出，来欣赏歌舞表演的观众特别多。可是，快开演时，有人到后台告诉乐队说，团里最著名的歌唱家临时有事不能来了。这下可急坏了大家。票已经卖出去了，而且已经快开演了，节目单上明明白白写着这位著名歌唱家的名字，可他不来，怎么向观众交代呀？舞台监督要我们想想办法，大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了。有的说，干脆别演了，安排别的演员多出个节目算了。有的说，我看找个人带他唱。这句话提醒了我，我想我去试试怎么样。我放下二胡，站起来对舞台监督说，我来唱。什么？舞台监督惊异地问。我代替他唱，我说。这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我感到脸上一阵阵发烧。就是嘛，一个拉二胡的唱歌能行吗？紫色的大幕拉开了，报幕员报幕，下一个节目，女高音独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。我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裙，怯生生地站到了台上。观众喊了起来，不是歌星演唱吗？怎么换人了？是啊，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？灯光照得我睁不开眼睛，只看见台下黑压压坐满了观众。我感到两腿发软，心里砰砰直跳，后悔刚才不该自己要求上台。我又一想，既然上台了，就要唱完了才能下去。我安下心神唱了起来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，边疆的歌儿暖人心。我嘴里在唱，心里紧张极了，生怕唱错了。说真的，我当时真不知是怎么唱完的。剧场里一下子非常安静，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。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，我才好像从梦中惊醒，看着台下观众的一张张笑脸，我激动得连鞠躬也忘了，哭着跑进了后台。我真没想到，这第一次登台就获得了观众的支持，也是这第一次登台使我从此进入了歌坛。现在我不知有多少次看到大幕从我的面前拉开，可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第一次登台的情景。